何峰把脸埋进枕头里，用力蹭了蹭，谢池把他掰出来。别躲， 我是打过几个女人，两个伪生鬼子的婊子，一个和日本人做生意的，还有一个忘了，反正是没干人事儿。 我听说有死在你手里的 那个呀，通敌卖国的女汉奸，害死了三条人命。 没了？ 还有两个。 两个什么？ 你男人太有魅力了，难免有些女人送上门，不打一顿让他们吃到怕，个个都来骚扰我怎么办？ 那个美芝呢？ 一个缠着我的小孩，不用放心上。那些娘们儿没意思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 我知道，在我眼里，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水下游的、两条腿、三条腿、四条腿，只有你是母的。 嗯，我说的。 不然呢？ 不记得了。你这个小脑袋瓜子，计划还挺清楚啊。 当然。 那天我上山让你在旅店等我，你跑哪儿去了？ 我回家了，后来又去了苏州、上海，最后才来了南京。 你倒是能跑啊，让我好找。 你都去日本了，哪有找我多久？ 家国面前，爱情可以让路。 南京还有哪些人是汉奸？ 好多。 告诉我。 不告诉你。好好绣你的花，做你的衣服。杀人是男人的事儿。 我也很厉害的。 你这小打小闹的差远了。 所以我们合作一下。 你怎么满脑子杀人？ 欺负到头上来了，难不成任人宰割吗？保家卫国不只是军人男人的事，虽不能上战场，在后方清理清理杂碎也行。鬼子派了大量间谍，渗透各行各业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们不仅暗地里搞情报，还不断收买汉奸，就像那个土肥圆，不过是有的在明，有的在暗，有的不明不暗。现在整个中国都布满他们的情报网，到处是日敌与汉奸，就像一只苍蝇在一个有裂缝的橘子上产卵，蛆虫越来越大，在里头乱搅，表面上橘子皮只坏了一处，可里头早已被钻得千疮百孔。 我的阿芝要是个男人，一定是个大将。 你是在取笑我吗？ 没有。你说的对，小鬼子的情报侦查做得的确很好。他们会研究我们的军队，甚至细致到分析每个将领。他们的背景、实力、战略习惯，再不停地拉拢军政人员，用他们窃取核心机密。这也是我这两年最重要的其中的一项任务，肃清汉奸。 那你不早说，那样欺负、侮辱我。 不能说呀，你也没少损我。 那你现在又说。 没办法，命根子扼在你手里呢。 谢池手往下伸去，何峰笑着拉开他，他随即抱住谢池。 别闹，疼，你给我弄坏了还怎么伺候你啊？就这么点软肋了。还有一个，就是你。 我会保护好自己。 那我送你出国吧。 我不要。 听话。 不要。 你要担心死我吗？在前头扛着枪，还得怕被人偷屁股。 不说了，困了。 去西北。 别说了。好好好，听你的。 快天亮了。 那就做到天亮。 何峰累坏了，他眼圈发黑，大概也很多天没睡过好觉，沉沉的睡了一整天。谢池看了他许久，起身着衣，将地上他湿漉漉的衣服捡起来，却在上衣口袋夹层摸出一片硬物。他将那东西取出来看清时，霎时愣住了，是张照片。那时候参加完裴家老太太寿宴，他们俩在街上溜达随意照的。照片上的他穿着白色小袄、黑裤子、短靴，披了件红色斗篷，坐在椅子上，腿朝着何峰的方向，唇瓣带着隐隐的笑容。旁边的何峰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十分高兴地冲镜头笑。